16.1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哎，还有，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跟你一起来听到张国荣。1995年6月，阔别乐坛多年的张国荣正式签约台湾滚石唱片，宣布复出歌坛。当年的7月，他推出了《宠爱》这张专辑，收录了张国荣曾经主演过的6部电影的歌曲。唱片推出的当日，就登上了各大销量排行榜的冠军位置。这张唱片在香港的销量达到30万张，而全世界的销量更加达到200万张以上。宠爱大获成功的第二年，张国荣推出了一张全新创作的粤语专辑，就叫做《红》。这张专辑的封面如主题一样，只有一片汪洋的红色，内页当中有几张黑白动感迷离的照片，在红色的背影当中妖娆而孤独。就在这一年的12月，张国荣再次踏上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拉开了张国荣跨越97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序幕。 就像你任性的结果，明像神圣地缺般怨道，在灰暗里漆黑中那个美梦，从镜里看不到的一份阵痛，你像红尘掠过一样沉重。那心花正艳醉，那晚火泪碎，若染上了未尝便醉，那份热度从来未退，你是最绝色的伤口，或许红像烟花盛放的气焰，红像斜阳渐远的纪念，是你与我纷飞的那副笑脸，如你与我掌心的生命伏线，也像红尘泛过一样明艳。啊，心花正艳醉，啊，晚火泪碎，若染上了常变醉，那份热度从来未退，你是最绝色的伤口，或许 结局。红就常常地缺般怨道，在灰暗里漆黑中那个美梦，从镜里看不到的一份阵痛，你像红尘掠过一样惨重。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红》，应该算是一张拥有着坦荡恣意和孤独灵魂的唱片。从此之后，张国荣真正开始了属于他的音乐时代。《红》的意义不单单在于张国荣个人音乐生涯的转弯，更加为香港乐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这张专辑是由林夕来包办整张唱片的词作，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主题曲是由张国荣本人亲自作曲，曲子里面有一种舒缓和神秘的感觉，带有一些古典的味道，但是却又是时尚的，充满了想象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由莫文蔚翻唱。 你眼火更吸引，摩擦一刹火花变星光迷人，你得到的都着紧，比暗恋更黑暗，比过心碎不安就难想，等不可预计的余音。如果可以旅行，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情愿忘掉什么？或者偷欢算不算偷情？若比寂寞人寂得好气，难共处，仍有权向憧憬，信不过感情。从未埋怨才唱爱情，或者偷心要先去偷情，为了当一个愉快嘴脸，能留难变好风景才可认命，才不再需要突发事情。杀火花比星光迷人，你得到了的更逼真，比暗恋更黑暗，比过心碎不安就更上瘾，等不可预计的原因。如果可以泪落，谁情愿闪躲？情愿忘掉什么？或者偷欢算不算偷情？亦比寂寞人值得高兴，难共处仍有权去憧憬，信不过感情，从未谋面才谈爱情。或者偷心要先去偷情，为了减一个愉快罪名，能留难变好风景才去认命，才不再需要得如果可以旅行，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愿意抛弃了什么？或者偷欢算不算偷情？亦比寂寞人值得高兴，难共处仍有权去憧憬，信不过感情，从未谋面才像爱情。或者偷心要先去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在手机被发明之后，不知道每天有多少因为手机而产生的奇妙缘分，又有多少发生在电话两头的麻烦和尴尬呢？接下来的这首王菲的《打错了》，讲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故事。蔡健雅作曲，林夕作词。 对你说打错了，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更大更明更心要如何，都说你打错了。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王菲带来《打错了》，这也是蔡健雅来为她创作的有一点偏民谣式的轻松小品。其实这首歌收录在王菲的那张2001王菲专辑当中并不算太显眼，因为那张专辑当中有朋克风格的《光之翼》，还有淡淡爵士味道的《夜会》，以及圆舞曲风格的《流浪的红舞鞋》，所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似乎显得太清淡了，但是这正是蔡健雅式的情歌。刚才这首歌蔡健雅也曾经把她的英文的 demo 版本收录在自己的默契专辑当中。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就来听蔡健雅曾经为杨宗纬来写下的《对爱渴望》。 脚尖都已发狂，精彩又怎样，爱情的是永亮尽量想，无尽无尽的夜晚，大不扬的小酒馆，没有人急着回家，没有人想各自回家。 回家，无止无尽的夜晚，爱在舌尖上打转，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原来只是精神上我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困难。 刚才这首歌第一次发行收录在杨宗纬的《鸽子》这张专辑当中，顺势出版。然后在2008年2月29日又有一个改版。我们听到的那个版本里面的杨宗纬，不愧为催泪歌神。这首歌被他唱得富含感情而又催人泪下。但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创作人的原版，却显得要轻松太多了。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一位创作歌手的原唱。他是袁惟仁，应该来说他跟蔡健雅一样，是一位隐匿在巨星光环背后的创作歌手。抛开袁惟仁有一点搞笑亲切的外形不谈，他的确是一个适合在夜里静静被聆听的声音。这首歌也是那英的最爱之一，梦醒了。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就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帅的我悬留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

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李玟的唱功才是她成功的关键所在。她虽然不像张惠妹拥有一副天生就是歌手的好嗓子，但是她的成功更加像林忆莲，是靠后天的自身的努力以及悟性，还有良好的制作团队。 听见星星叹息，用寂寞的语气告诉不灭的雨，是否放弃人夜追寻风的动机。心事不停像风一样左顾右盼而行，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每个欲言又止浅浅笑容无语，有你不懂我爱你，我

界不停转动。

想你的人往上慢慢窒息，可是我希望和你长久生活在一起， 如果仅仅只听天籁般的声音，你会觉得顺子跟齐豫有些相似，但是他们俩的气质，一个非常的古典和中式，而另外一个则相当西化。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看过顺子唱歌，他常常坐在聚光灯下的高脚凳上，就好像自斟自饮一样沉醉于自己的歌声里面，周遭的人很安静，没有人忍心打扰，歌声里面没有大喜大悲，却让你听到似乎醉了。大牌周大哥也要跟你听到的同样是创作型的歌手，他是张震岳。 在凌晨两点十分慌张想你，吸着无法入眠的空气，如果是梦境也许是幻影，我想沉醉在这里，常常会发现你在我的身旁，听我当兵的故事很有趣，清晰的感觉永远不会变，而你不在这里